活，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进入到一年的最后一个月，不少人已经陷入到一事无成、焦头烂额的焦虑之中。一直都在埋头解决问题的你，真的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吗？如何找到对的问题并解决吗？在科技不断发展的今天，我们真正要做的并不是忙于应对已经发生的问题，而是要勇于发现并定义新的问题。然而世人往往被解决问题型的价值观所束缚，并没有意识到发现问题的重要性。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带领大家跳出思维的陷阱，嘉宾心理学专家汪斌博士，告诉你解决问题和发现问题的思路差异，教你如何发现问题，带给你新的启示，做到真正的内心成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转眼之间2018年已经到了12月份了，在12月份的时候，知识开讲经常会做一些盘点回顾。那么这些盘点和回顾的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来看一看在过去的一年我们是不是有成长。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样的一个话题。首先介绍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啊，学者、书评人也是心理学专家汪斌博士，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个内容。汪斌博士您好。 刘莎好，大家好。 汪斌博士，咱们到年底盘点回顾的时间，对吧？ 嗯。 说到了盘点回顾，除了盘点过去都犯了哪些错误，然后都剁了哪些不该剁的手以外，更多的是我们来回顾一下，在这样的一年当中，我们都有哪些成长。 确实，2018年现在掰着手指头都是倒数了，很多人都说18年的余额不足了。在余额不足的时候，把钱花到哪里啊？我们的钱其实是比钱更珍贵的时间，才叫值得呢。这一年我们才觉得自己是收获满满呢。我相信，除了购物车以外，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头脑经历了哪些变化，我们收获了哪些人生的成长。在过去的几年中，有一个词被大家反复的提及，叫认知格局，是不是？所以其实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说有一个作用的话，就让大家把18年的余额刷得更值得一些啊！怎么能够在这个短短的一个小时内跟我们一起至少去实现认知格局的一点点扰动和变化，也让你的18年盘点变得不一样。 汪斌博士，说到认知格局的变化，其实这是特别难以量化的。比如说小朋友我去年7岁，我今年8岁，长了1岁了。大家注意啊，长了1岁对于成年人来说可能区别并不大，可是对于7岁的小朋友来说，和8岁的区别就是他去年能穿的鞋他今年穿不了。 对， 去年他穿的上衣今年明显短了一截了，还有可能去年啊他40斤，今年他50斤了。回顾我们成年人变化没有这么大。 对，我们该用什么指标来衡量呢？我想这可能是节目最开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谢谢刘莎问到这个问题。我就在想我是怎么衡量自己认知格局的变化的。比如说我就会在每一年的年尾重复问自己一些类似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所有人都问过自己，就是我们经典的那个门卫叔叔经常问的，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要到哪里去？实际上这些经典的问题每一年问的时候，如果你能给出一些不一样的答案，那可能就意味着在过去的一年中你的思考和智慧有出现变化。那很多人说了，我今年和去年答案都一样，我还是不知道。我觉得不知道不是问题啊，我们问这几个问题不是说马上得出确定答案。比如说你经过今年以后，你知道你不要去哪儿， 这也是一个答案，因为不是所有人在每一年都能够事事顺意，但是在逆境中你可能更确定了你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经常说遇到三观不合的人的时候，你才更知道你是什么人，对不对？这都有助于确认关于我是谁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不是一个完美的答案，而是你能不能在今年有一些新发现的内容。 其实不仅仅是汪明博士说到了啊，你有没有答案，有没有新发现的内容，我觉得当一个人啊在年底的时候能问出这样的三个问题，我觉得他也已经成长了，总比说我今年买了什么，我明年还缺了什么，我准备明年再买什么，这样的人 太对了， 就是，要丰富的多。 实际上当你对这三个问题的权重放得越来越重的时候，超过了世俗的问题，比如说世俗的问题是年终报告怎么写，确实很紧急，但是它属于紧急重要，但是对人生长度相比又没有那么重要的事情。这个时候如果你愿意把一些时间腾出来思考刚才说的终极问题，可能对你写你的年终报告没有帮助，但是对你过好这一生确实是有帮助的。如果你的认知格局改变了，你就会对轻重缓急有个重新的划界，刚才刘莎说的那个变化就会发生，你就会对日常中的琐事不会花太多的精力，而对所谓形而上层面该如何度过这一生用更多的时间去思考。 我觉得不仅仅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啊，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这样的思考，比如说你还可以来盘点一下在过去的一年，在即将啊离开的2018年，你都读了哪几本你认为能够触及到你内心，能够让你有变化的书籍，然后你都接触了什么样的人。我说的这个人啊，绝对不是说哎，我们今天一起吃饭遇见了谁，他推荐那菜特别好吃，而是说你跟谁交往，你发现你在你的精神的层面上有了变化，你觉得原来这个事情啊，你一直都那么想，通过接触它，你知道原来还可以这么想，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的窗子你需要去打开。 哎，说到这儿呢，我想特别就切题了啊，我们今天说的就是帮助大家能够走出你固有的思维陷阱，扩大你的认知格局。所以这个认知格局有一个变化是你的角度开始变化了，你能知道这个世界在不同人的眼中样子是不一样的。我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听音乐，对不对？当你去看一首歌的时候啊，你听完了之后看下边的评论，现在有很多的这种音乐平台，你会发现同一首歌可能你听得心醉神迷，有人就觉得这个音乐一点都不入耳，对他来讲这简直是一种噪音。其实事实就是所谓的音频，所谓的震动发声，这些可以被用自然规律去概括的东西，但是在每个人的主观世界中体会是如此的不一样。所以我经常说，你看有60-70亿人同时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但是我们每个人每天感知到的事情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包括对同一件事情的认知也不同。如果你觉得世界上只有一种认知方式的话，那我觉得人生最悲惨的事情就发生了，等于你自己画地为牢，你永远住在自己的监牢里，并不知道世界还有别的看待方式。 同一首乐曲啊，在你初次听它的时候和你了解了这首乐曲背后的故事或者是它一些其他的经历以后，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今天汪明博士咱们要说到的就是提高自己的认知格局，提高啊要从知和不知开始说起，当你知道了你才能够提高，而你不知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你怎样从不知道到知道，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说到这儿，我想在今年呢有一本书至少触动了我的认知格局，让我知道了更多不知，让我更多能接受自己的不知，甚至以它为荣，开始由此进行好奇。这本书就是《高维度思考法》。其实听这个名字啊，我觉得就已经能够给我们的内心带来一些触动了。想起来前几天我的一位朋友发了一张照片，他是出去自驾游的时候，在一座海拔并不算很高1000多米的山上拍的。他当时就跟我说，他说在年轻的时候啊，学那句一览众山小的时候，只觉得就是站在高处山变小了，但是他今天站到山顶的时候，他发现还有一个东西变小了，他日常生活的烦恼变小了，他就觉得你看自然界这个云海包括山巅这些巨大的东西让人觉得生命很渺小，在渺小的同时痛苦也在等比例的缩小。他突然觉得好像在山下纠结的自己生活工作中那些事情，至少在这个瞬间啊，他突然有了一个不一样的视角，有没有那么严重，有没有那么大。所以这本身就是书名给我带来的一个启发，高本身就是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因为我发现我们大部分人啊，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生活的平面上。我们每天你看，如果三点决定一个平面的话，我们有自己的职场， 有自己的家庭，可能还有自己所谓的业余生活，这三个点实际上都是平铺在一个我们现在生活的平面上。但是当我那朋友站在山巅的时候，他俯瞰城市的时候，他在俯瞰自己的生活，他的生活多了一个维度，比如说除了 XY 之外的 Z 轴啊，它是一个立体的三维的，这个轴的出现改变了他对在平面世界生活的印象，这本身就是认知的变化。 我们所以也能一下想起来啊，中国古人的那句话，流传很久的那句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能读万卷书呢，就是你平面的这样的三点一线，而真正的行万里路才能够让你有了一个纵深的高度，让你能够有一览众山小的这样的一种感悟。 真的是这样啊，特别是当你在行万里路的时候遇见了成千上万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在高维度思考法中所介绍的一件事情，事实和解释的区别是什么。啊，很多人都会说我跟别人争吵那必须要吵啊，因为我们吵的是一个事实。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一个调查，就说如果调查夫妻双方他们都做了多少家务的话，把他们两个人主观汇报的比例加在一起一定超过100%。也就是说所有的夫妻都认为自己干了超过50%的家务，大部分时候，所以加上去他们做的家务其实已经超过他们家的家务总量了。每个人认知到的事实其实不是事实，是他们的解释。所以当你和很多人谈起同一个人生问题或者同一个新闻的时候，你见到的人越多，你碰到的解释越多。但是有的时候有的人很固执啊，就要跟人争论说你说的不对啊，我觉得事实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真的知道所谓的事实吗？或者事实真的是所谓像我们所认知到的是一个唯一不会改变的东西吗？ 还是来说一个爬山的经历啊。前面汪斌博士说到的是他朋友的经历了，我来说一说我自己的经历。刚刚上班的时候啊，觉得哎呀自己终于自由了，不太受父母的管束，就是你上学的时候你去哪儿几点钟回来都要跟父母报告，那这个时候呢有一点点的自主性了。然后听说香山有好多人啊，后来就想香山真有那么多人吗？ 嗯， 找了一个初冬的早晨，前两天刚刚下过雪，在凌晨4-5点钟就起了床，然后7-8点钟到达香山。哎，发现虽然是初冬啊，虽然下了雪，香山的空气依旧是那么好，而且人很少。所以有的时候就跟朋友说说，其实香山也经常有人少的时候。那周围的朋友就不解啊，说你什么时候去的，我就告诉人家我是在什么时候去的。我觉得我不知道现在的香山是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十几年前我就有这样的经历，确实人很少，空气很清新，冬天的香山也不冷。这是很多朋友对香山的一个特别不能够认同我的认知， 因为他们总是在类似的时间点出现在那里，所以看到了类似的事实。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真理，像刚才刘莎所讲到的，他在另外一个时间去观察同一个地点的时候就看到了不一样的事实。这提醒我们所谓的知啊，有可能是一种执念，有可能是一种认知局限。真正的真理永远是我们要用主观的头脑不停地趋近，但我是不是能够完全描述清楚呢？我觉得这是个不能完成的任务啊，至少在我看来。比如说我们经常讨论的哲学命题，就是我们如何证明头脑之外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这本身是一个哲学问题啊。但是如果回到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所谓的事实是我们通过自己的感官头脑加工得到的结论，这个结论是一种主观意识的创造，它并不是1:1的反映外在的真理。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问一只苍蝇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苍蝇能告诉我们，一定他认为的事实和我们是不同的。 苍蝇肯定说人太讨厌了，追着我打，然后还要告诉大家他认为最好吃的食物是什么，那我就不说了。 他甚至会把最好吃的食物分享给我们啊，表达亲切，我们觉得那简直是一种伤害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是不是能够确认我们知道了全部的真相。我也记得在最近看到有一位朋友发的朋友圈，他就说人过40之后啊，所谓的不惑可能是更多的困惑。更多的困惑是指你遇到了自己更多不知道的事情，但是所谓的不惑呢，是接受困惑的存在。所以要扩展认知格局，第一点说到这儿呢，就要提醒大家，你已知越多未知就会越多。当一个人越笃定这我都知道这还不简单的时候，有可能你的认知格局本身就是僵化的。所以就像我们经常举的一位古希腊哲学家他说的那个比喻啊，他自己的所知就像一个圆圈，当他所知越多的时候，圆圈越大，那圆圈周边所接触到的位置也会越多。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 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进入到一年的最后一个月，不少人已经陷入到一事无成、焦头烂额的焦虑之中。一直都在埋头解决问题的你，真的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吗？如何找到对的问题并解决吗？在科技不断发展的今天，我们真正要做的并不是忙于应对已经发生的问题，而是要勇于发现并定义新的问题。然而世人往往被解决问题型的价值观所束缚，并没有意识到发现问题的重要性。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带领大家跳出思维的陷阱，嘉宾心理学专家汪斌博士，告诉你解决问题和发现问题的思路差异，教你如何发现问题，带给你新的启示，做到真正的内心成长。知识开讲，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带来了盘点，这一次的盘点和以往的盘点不太一样，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的思想有哪些的变化。谈到了思想上的变化啊，汪斌博士，我觉得一定有一些朋友啊，在年底的时候会陷入到焦头烂额的境地。因为什么事儿焦头烂额呢？发现我这一年呀，好好想一想，我既没长进，还把好多事情给弄砸了。哎呀，到年底我写总结，我可怎么办呢？还有啊，我明年的工作可怎么办呢？我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一方面当然也替这位朋友感到惋惜，同时我也会觉得啊，你发现了你的错误，真的比你没有发现你的错误要好很多。 你看，我想刘莎已经亲身示范了一件事情，就是对一个事实的不同解释就影响了事实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有人觉得我搞砸了这么多的事情，有人觉得我有这么多机会试错，我长了很多的经验，这就是看待同一个事实不同的解释带来的后续影响。所以现在呢，大家也就别懊悔了，赶紧抓住我们这个知识开讲的时间啊，好好让你在今年的岁末多一点思维上的资本。比如说我们就刚才的话题讲一讲事实和解释究竟有什么区别啊？ 事实就是说，你可能今年或者说这个月你搞砸了三件事情，你有可能这工资要被扣两个月的。然后呢，本来说好了领导觉得你这一年辛辛苦苦的经常出差，要给你升一点点你的职务啊职位，现在这也都没戏了。但我觉得啊，你好在是25岁就出现了这些事情，等你到55岁的时候，原本你可以当这公司总裁的时候，你一下被人给开了，你可多惨呢。 哎，所以你看啊，你有很好的示范了一件事情，就是年底的焦虑症该如何缓解。如何缓解呢？就是换一个解释的方式。刚才刘莎所说的所谓的事实，就是那些不因人而异的、不会随时间改变的、也是不会变化的已经发生的事情啊。当然有一些事情是正在发生的，但是它不因为人的意志被转移。那解释呢，就是因人而异，随时间而改变。比如说你在25岁时候看待你15岁的一个失败，和50岁时候看待那个失败可能是不一样的。25岁是懊悔，说我当时要是好好学习，我能上一名牌大学，我就会走捷径，我现在职场中更顺遂。50岁的时候你会发现，青春期的那个懵懂、那个错误，原来给你指另外一条意想不到的人生道路，是你回看才发现的。所以解释本身是因人而异，随时间改变的。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其实刚才刘莎把两面都示范了，叫既可能是毒药也可能是良药。 看吃的人怎么吃的， 对，你是用什么方式来处理这个食材。有的食材不煮熟吃就是毒药，煮熟的吃可能是补品。那解释也意味着是有维度的。如果我们把维度呢做一个形象的理解，就是我们在桌子上放一个杨桃，如果我们有360度的摄像机，从不同的角度来拍摄这个杨桃，那其实这也像我们小时候在学课文的时候读到的那个故事啊，画杨桃的故事。那杨桃它长得很特别，它应该是有5个棱，我觉得哈。 这是你那样切才行呢 啊，对， 你要不那样切，它就是那样的。 对，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水果呢，我们拿来做栗子啊，其实拿个三棱锥、五棱锥或者多面体来做栗子也是一样的，你在不同侧面看到是不一样的。所以站在360度啊，所谓一个环绕的角度，如果一些人把自己看到的杨桃也好、多面体也好当成唯一的事实，就会出现一个事情，吵架。 也会出现另外一个事情，上幼儿园的时候很多小朋友就知道的那个故事，盲人摸象。 对，我们把局部当成全部，我们把自己一个视角得出的现象当做真相本身，这都是认知受限的表现。哎，所以如果听到这儿呢，我想大家今年你的点数已经增长了，你的认知已经改变了，就是你开始去质疑自己的已知究竟是解释还是事实。事实通常是要无穷趋近的，所以我相信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用解释来理解这个世界，而解释呢是可以改变的，它既可以是毒药也可以是良药。所以当一个事实发生的时候，记住你永远有一个选择，就是是冲毒药的方式解释还是冲良药的方式解释。从某个角度这就给了你一个终极的自由，就是事实在那儿无法改变，但是通过变换解释、变换角度的方式，你可能人生的解读、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感都会发生变化。 哎，就说一说吧，我想咱们就不在年底说那些非常顺利、非常好的朋友们，他们的问题当然也有，但是不是在咱们这次知识开讲所讨论的范围当中。咱们就来说一说那些啊，确实有一些朋友到年底了，这工作真干砸了，等着交差的朋友，他们这时候该怎么办呢？或者说他们应该怎么想呢？王明博士，咱们今天要说的是怎么想，对吧？ 对，怎么想，先要想第一步，就是我们刚才问到的一些终极问题，你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是什么？报告可能不会体现出你的职业生涯规划，但如果你不清楚自己对职业生涯的期望是什么、规划是什么，你可能连一件小事都找不到动力和意义。这就是说明做大事和做小事我觉得是有内在联系的，想大事才能做好小事。比如说如果你知道了这份工作对你来讲究竟像下跳棋一样是一个转折的步骤还是一个职场累积的延续，你就会知道这份工作的价值有了，你写报告的时候就知道该如何突出这个价值，或者说你也知道你为什么要写报告。比如说这份工作你就是不喜欢，你可能最终会离职，但是你知道你做不喜欢的工作是为了有一天能做上喜欢的工作，这个不喜欢的工作也变得有了一个额外的意义。这就是解释的变化。这个变化会带来什么呢？受苦的时候你会心甘情愿一点点。如果你既不知道为什么受苦，又会觉得这个苦完全没有必要，也不知道和未来的关系是什么，这就好像我们在排队啊，什么样的等待、什么样的排队是最难以忍受的，就是你一个不知道为什么排队，第二个你不知道排到什么时候。但如果你知道你对人生有规划，你知道今天所花的时间是为了什么的话，那面对生命中的难题你可能会更有勇气去解决，当然也更有勇气去接纳。 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不仅仅有工作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内容。那就接下来说一说啊，到年底了很多年轻人的一个困惑。可能在2018年的年初的时候啊，某一对男女朋友，这女方就跟男方说了，说你在过去的2017年特别让我不满意，咱们要不就分手吧。结果这男性就说了，说我特别爱你，你能不能再看我一年的表现，你再给我一年的时间，我在这一年当中我努力做一个你觉得特别好的人。那2019年马上就要来临了，那这个时候这位男性发现这个女朋友对他还是不冷不淡的。其实通过这样的行为，这个男性已经知道了有可能到了2019年就是真正的分手时刻了。那这也是我们人生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王明博士，这一点我们怎么去想？刚才说到了让你干活的时候也是心甘情愿的，那现在这答案有两个。第一个呢，是让这个女性朋友虽然不满意她的男朋友还能心甘情愿的不分手。第二个答案就是让这个男性朋友啊，虽然特别喜爱他的女性朋友，然后也一直在追求人家，但是他现在心甘情愿的分手。 所以我们想要控制的是结果啊，凡是要控制结果的时候，焦虑一定会伴随着我们，因为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不在你的掌控范围之内。所以呢，比起控制结果，我想我们更应该把精力花在所谓的过程当中。刚才讲到的是关于两个人谈恋爱的事情，这里边呢，我想引申一下关于如何去思考这件事情。首先我想说两句题外话，刚才我们讲到了很多所谓的已知和未知，对不对？ 嗯， 我们会出现已知的已知，这很多人都会知道哈，就是我们已经知道自己知道什么，知道自己学过什么知识。还有已知的未知，就是有些学科，哎，比如说可能我对某些艺术领域很感兴趣，我知道我还不知道，所以我想学习，我想去提问。还有一个呢，就是 未知的未知，有些东西你都不知道，你自己不知道，这会产生什么结果呢？你连该问什么问题都不知道，因为你都不知道你哪不知道，对不对？这虽然看上去和恋爱没关系，但其实密切相关的。我试着来解释一下啊，未知的未知就是你都不知道你不知道。比如说这个男生可能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他在人生中有一个盲区，他对结果的认定啊，他就觉得说我喜欢他，我要在一起，或者说不想跟他分手，这才是最好的结果。 对啊， 但是这是他认为的最好的结果，这是一个解释，不是事实。其实如果我们从命运的角度来看，他们在一起会不会像他想象的一样呢？是不一定的，他自己都不知道还有另外一种不知道的可能性存在。 他就认为只要他和这女孩在一起，这就是他今生最大的幸福，他已经知道这个答案了。 对，他已知的已知，对不对？ 对啊， 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已知的已知是不是唯一正确的解释，是不是就代表真相。如果我们有机会问这个男生说，你确定一定会这样吗？当你问的变数足够多，我相信他也会说，我只觉得我想跟他在一起，至于未来怎么样，其实没有人能说得清，因为明天发生什么也没有人能够笃定的告诉我们。 临近年底，知识开讲这一次安排的内容啊，是盘点盘点我们在即将过去的2018年，我们的认知方面有了哪些的进步，或者说我们有哪些不足，哪些需要我们更多去了解的内容，这些方方面面的汇总，希望你成为更好的你自己，去迎接新的一年的来临。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是汪冰博士。欢迎听众朋友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来听一听啊，汪冰博士说到的那个男孩，他怎样做才能够变成更好的他自己，他是否能够达成心愿，和自己相爱的人长久的在一起呢？ 正在用和弦练习忧郁，趁闲暇的少女听着 Git 的旋律，在许愿池边把我丢失的叹息，少女手中的硬币，想要爱情她的秘密，地中海湛蓝色的希腊婚礼，低头穿过前方蜿蜒的孤寂，对着空气收集他心事的下一句，远方少女跟他一样在犹豫，少女手中的硬币嵌入这里，他的表情像涟漪那么透明美丽，一旦幻想的快乐永远无惧，只认这句他早已喜悦只能喜乐少女，

但是我希望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分钟都是快乐的，而且我也愿意为生活抱有很多的未知，比如说我愿意提问题了，以前我可能是一门心思对你好，原因就是我要放蜜罐里把你淹死，变成蜜饯你就跑不走了，是吧？就进到我嘴里了。但现在我知道我要给你自由，而且我要问你需要什么，这其实都是由未知引发的问题，未知引发的敬畏，这反而会让那个女生觉得很轻松。这时候其实我会觉得人往往会格外有吸引力，当你不惧怕损失的时候，当你不惧怕未知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对于男生啊，他会变成一个女生眼中格外有信心、有勇气、有魅力的人。 王明博士太坏了，先让这男生心甘情愿地接受分手然后再试着告诉这个男生说，你有可能经过了这样的变化之后，你喜爱的那个女孩子会心甘情愿地跟你走、 当然这只是可能性之一，这是未知领域，但是我会觉得抱着这种未知的时候，我相信如果我们有去问这个男生啊，如果你能这么想的话，你们的关系会有什么变化，我觉得他可能会很轻松。在恋爱关系中，当一个人轻松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也一定会感受到的。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过了，在职场当中的这样的一些认识的变化，也说到了在情感上的认识的变化。我们再举个例子说一说亲子关系。你看到年底啊，虽然还没有到放暑假的时候，但是期中考试快要来临了，而很多孩子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不说那些学霸类的，像汪明博士这样的读北大的博士，我们只是说有些小朋友确实功课不太好，而这个时候你说家长你打他吧骂他已经都试过好多年了，这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可是你不说他吧，你不教育他吧，又觉得辜负了家长这样的一个称谓，那这个时候家长朋友该怎么办？我觉得小孩子还好啊，他只不过是功课不好，他心里特难受，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种种的伤痕，但是其实要说百爪挠心啊，这最应该是家长。 特别是到了这个期末和年底的时候，很多家长平时没有那么焦虑的也会变得额外的焦虑，这就让我想起了在高纬度思考法中呢讲到过一个比喻，就是上游和下游。有一个故事是我之前从别的地方听说的，这个故事里面就讲到了说有一个志愿者组织，他们发现呢在他们的镇子旁边有一条河，河里经常出现一些尸体，后来他们就会发现很多人投河自尽，于是呢他们就做了一个工作去打捞这个尸体，但是呢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这些人是在哪儿跳河的。实际上是在这个河的上游有一座大桥，有点像所谓的金门大桥一样啊，有很多人从那个桥上跳下去。这志愿者呢每次打捞尸体的时候都很感慨，为什么这些人不能够在跳下的时候有人拦他们一把，让他们珍下生命。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与其在下游去捞尸体，不如到上游去阻止他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这样，不停在生活中去补漏去捞尸体，但是忘记了如果在上游多做一些工作，下游就不用有这么多麻烦事儿了，关键你能挽救人的生命。那我就会发现家长在期末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我们在下游捞尸体就是到了考试的时候我就开始变形啊，面目变得狰狞，给孩子施加压力，逼迫他，推挤他。这个时候我们在下游拼命的努力，但是忘记了上游发生了什么。上游可能是孩子的学习方法不对，孩子在学习中获得不了信心，孩子在学习中没有找到乐趣，或者更严重的是亲子关系有问题。那孩子本来就想通过不学习来跟你斗智斗勇，告诉你你难过了吧，活该，谁让你平时那么对我呢。那如果我们把功课都做在下游，没有看到上游发生了什么，这结果只会让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家长啊，倒过来其实反而在考试的时候应该放孩子一马，因为我想告诉你一个简单的事实，所谓已知的已知，就是在考试时候哪怕你进行任何的打骂，可能既无助于成绩还损害了亲子关系啊。 没错，这个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也是99.99%了。平常孩子那课文总共100篇，他可能就看了2篇，你要想得60分你怎么也得看60篇吧，那2篇的一个结果必然是一个不好的成绩奉献给你。 对，而且他会对考试有一个创伤印象，逢考试必挨打必挨揍。那你想他能喜欢考试喜欢学习吗？其实孩子是一个非常非常要依赖他们情绪作为动机的，喜欢不喜欢马上就会影响到他们的行为。所以我们经常说人学生孩子只会向那些他喜欢的人学习，他不喜欢的人呢通常很难向他们去学习。 所以又谈到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啊，汪明博士，很多家长特别头疼的一个事情就是怎样培养孩子对学习的兴趣啊，这真的挺难的。 孩子的课业那么重，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个比较大的考试，每隔一段时间就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考试，或者这样或者那样的培训。你说让孩子啊，怎么能够培养他对学习的兴趣呢？刚才我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觉得我听起来都很困难，何况是那些要真正实际操作的家长朋友呢？ 说到这儿，我就不得不提到了在高维度思考法中啊，讲到了一个比喻，很有意思，讲到了蚂蚁和蝈蝈。我就想问一下刘莎啊，你觉得这两个昆虫它们的生活习性有什么区别呢？ 汪明博士，这题太容易了，是到年底出点容易题让我很好的答出来，让我好心情过年是吧？来说一说，大家都非常明确的能够看到啊，这个蚂蚁你要让它跑啊，或者让它走啊，它是非常的熟练的。这蝈蝈它蹦得高，我很少见到蝈蝈在地上走的，哎，走也有啊，但是经常会看到它会蹦。但你说你啊，蚂蚁蹦，那简直是不可行啊！除了有一部分极少见的那个有翅膀的飞蚁，它会飞，绝大多数的蚂蚁都是老老实实的。还有一点，你见到蚂蚁都是一对一对的，然后他们还有他们的那个巢穴啊，他们都能回到自己的家。可是我见蝈蝈，要是见个三五十只蝈蝈在一起的景象，我没看见过。 哎呀，我觉得你的观察真的非常的细心啊！这些观察呢，我想再加上一个寓言，几乎就完美的匹配了书中所提到的这个比喻。这个寓言呢，来自著名的《伊索寓言》。这蚂蚁呢，就是勤劳致富的象征，勤勤恳恳，永远是为了冬天想，我夏天该干什么。叫未雨绸缪。而这蝈蝈呢，这夏天就是唱歌跳舞游手好闲，到冬天就会陷入困境。其实如果再仔细想的话，刚才这个比喻在书中专门点名了，他说这个蚂蚁像父母，蝈蝈呢像孩子，蝈蝈就是及时行乐嘛，我才不管明天怎么样，我很跳跃，我也不像你们一定要勤勤恳恳按照一个固定的思路去累积，为了明天活着，孩子是活当下的。所以这个蚂蚁和蝈蝈之间呢有很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是严格遵循秩序的，遵循所谓为了明天要把今天的积累做出来，而所谓的蝈蝈呢是不考虑明天，当下要快乐，我渴望的是自由。蝈蝈有一个特点，它能跳出平面思考，等于多了一个维度。但蚂蚁像刚才刘莎所说的，它都在一个平面内活动，所以这个蝈蝈因为它能跳开嘛，它看到的东西会不一样。但是家长特别怕孩子跳跃，因为他觉得孩子跳跃就离开这个平面，就失去掌控了但是我想告诉家长，我们不是要改造孩子的天性，社会化的过程是让孩子知道规矩，但更重要的是让他知道如何以自己的天性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所以更多的是调整和改变释放方式。那家长能不能随着蝈蝈一起跳跃，把自己变成蝈蝈，这可能是帮孩子培养学习兴趣的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你能不能从学习中得到快乐。如果你认为学习就是冬储粮，就是攒大白菜，就是存大葱，那你肯定也不快乐，对吗？如果一个人不能从学习中获得快乐，他如何教会他的孩子从学习中获得快乐呢？ 所以这个时候啊，父母应该好好的审视一下你自己。可能这学期孩子的成绩很糟糕，但你有没有想到过呀，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啊，我们先不说学习成绩，在很多的教育方面你确实做的也比较糟糕。孩子和父母是一个共同成长的过程，当你做好了，孩子自然而然也就好了。 当你对阅读有兴趣啊，当你对学习有兴趣，其实这个学习是无处不在的。比如我刚才讲到蝈蝈它是跳跃性的，可能孩子看到这个煮水的壶，壶盖因为蒸汽的推挤而蹦起来了，就会问妈妈说，妈妈这是为什么？那如果妈妈说这个不用你关心，赶快回去写作业去啊，这煮水的事儿是妈妈的，那我觉得我们就不能够跟蝈蝈一起起舞了。其实万事万物中都会有自然的科学规律，这可以就连回到可能他学的物理或者自然知识。如果家长像蚂蚁一样认为学习就只有死啃书本这件事情，那孩子肯定是不快乐的。但如果我们能和蝈蝈一起游戏的话，知道在游戏在生活中的细节也存在着我们希望他了解的真理和知识，那可能你的教育方法也会改变。 师父，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吗？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进入到一年的最后一个月，不少人已经陷入到一事无成、焦头烂额的焦虑之中。一直都在埋头解决问题的你，真的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吗？如何找到对的问题并解决吗？在科技不断发展的今天，我们真正要做的并不是忙于应对已经发生的问题，而是要勇于发现并定义新的问题。然而世人往往被解决问题型的价值观所束缚，并没有意识到发现问题的重要性。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带领大家跳出思维的陷阱，嘉宾心理学专家汪斌博士，告诉你解决问题和发现问题的思路差异，教你如何发现问题，带给你新的启示，做到真正的内心成长。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盘点一下啊，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你的看法、你的认识，还有你自己啊，能够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同样的事情对于不同人来说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甚至有的时候啊，同样的事情不同的时间同样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理解。也就是说呀，当外在的一些条件改变之后呢，对于这件事情的理解也会发生变化。但是即便是你改变了你自己的认识啊，如果你成绩就是60分和90分还有区别的。所以接下来汪斌博士，我们前面已经改变了认识啊，那接下来怎么能够真正的啊从60分变成90分呢？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意识的改变变为真正分数的改变呢？ 变成分数的改变，60分到90分，我想很多人都会跨进一个误区，就会觉得用鞭子抽60分的自己就会更努力的去走向90分。但是如果你进步的动力就是不接受你自己，不接纳自己，对自己很凶残的话，那你到90分的时候会继续挥动鞭子向100分，而且呢这个变成无止境了。为什么呢？说到这儿呢，给大家介绍一本叫自我驱动心理学的书。在书中提到了威廉詹姆斯，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学界的先驱人物啊。他提出了一个公式，他说自尊等于成功除以预期。哎，如果我们在大脑中去想一想这个公式的话，自尊等于成功除以预期。那什么样的人会有高自尊呢？可能成功很大，成就很大。那同时呢，如果成功越大，预期越大，就是等于我们越吃越贪婪的话，那依然不会觉得自尊提高的。换句话说，其实有很多成功的人为成功所累，他们为什么不停地追逐成功呢？因为他们越吃越贪婪，这个时候吃的东西就好像跟没吃一样，他们渴望更大的挑战才能让他们觉得自尊的满足。但是倒过来讲啊，如果我们不能够真正接纳和满足的时候，只是不停地追逐成功，就好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吃东西买东西啊，你要花更多的钱，你要吃更多的东西，但满足感变得越来越差了，因为你的欲望提升了，分母变大了。所以如果想提高自尊心呢，可以通过两个手段，刚才讲到了成功是一个手段，还有一个就是改变对自身的预期。说到这儿，我们又回到刚才刘莎说的从60分到90分的一个变化。 没错没错， 如果我预期从60分到90分马上就必须是90分，那我用我自己的成功除以90分的话，和我用我的成功除以60分得到的数值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吗？很多人就用这种方式来鞭策自己，你看我虽然取得了成功，但是小小的一点成功除以我的预期根本不算什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自我的贬损，这个话就是自我打击。一个经常自我打击的人也会有动力前进，但那是因为恨自己。但如果一个人能够支撑自己，就说哎，我现在60分做分母，然后成功除以我的预期，我的预期是60分，那我觉得还挺满意的。很多人就说了，那如果对自己满意还会前进吗？这就涉及到一个根本的动机了，我们进步成长的动力究竟是什么？究竟是外界的认可吗？还是我们每个人都像种子一样，其实是想不断的刷新自己，改变自己的？ 刚才说到了每个人都像种子一样，我们来回顾一下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识。有的朋友经常会嘲笑别人说，哎，你看你怎么老想一口吃个胖子呀？可是回到自己的时候总是想，我一个月我希望能减20斤。这样的事情啊，汪斌博士，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说道理的时候很明白，但是我们在实际操作当中啊就会突然忘记了那样的一些道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就包括刚才你说到的啊，你说呢，如果我们把预期稍微降低一点，那么在年底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会那么沮丧，不会那么焦虑。可是呢，也有一些朋友就会说了，说我如果把这个我的这个目标，就像前面刚才您谈到的，我们如果把目标降低一点，那我是不是就会特懈怠了，我就不会变成更好的我自己呢？其实真的是啊，回头一想，怎么说怎么都有理。 或者说怎么说都发现自己还是那个糟糕的自己呢？ 嗯，但是刘莎刚才举到这个例子，我觉得非常的精妙，就是我们大家也可以问一问你的观察或者你自己的经验，一个立定了志向一个月减20斤的人和一个立定志向一个月减2斤的人，谁更容易坚持下来？先不说谁容易成功啊，谁容易坚持下来？ 我觉得那肯定是减2斤的容易坚持下来，这20斤要想成功太难太难了。 所以一个小的成功也比野心勃勃的失败强。当我们把预期调得太大的时候，貌似我们有了一个很强的动力。你看，我周知天下，一个月减20斤，这多了不起啊，给了我巨大的动力，但是往往也是巨大的失败。如果我们不考虑自己的能力，因为我觉得自尊有点像驱动自我改变的一个电池，你不考虑电池的容量，一味的设置放电目标，最终电池可能都被毁掉了。但如果我们考虑电池的容量，让它在适当的放电量的情况下能够取得一定的成果啊，看到一定的火花，点燃灯泡，让我们觉得，哎，你看我能改变一些事情，慢慢就会催化正面的行动，不断的往下走。所以其实催化了一个是正向循环的过程。但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这目标定的越大，我动力越大，恰恰相反，太大的目标带来的是压力。压力也会带来什么呢？压力也会激发动力，但是压力激发的动力是什么动力呢？就是我一想起我跟别人已经都说了我这个月要减肥20斤我就头疼。所以其实减肥成功了以后，它不是幸福，它是什么呢？头不疼了。你看，我终于不用丢面子了。 或者更经常的是，我一想起来这事儿我就头疼，我得吃碗面我压压惊。 对，因为我心情不好嘛，所以压力会带来了压力肥，我要额外吃东西。说到这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明白，实际上我们让大家善待自己是为了帮助你达成目标，而这个目标是更像你自己的目标。比如说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有一种很高级的需要叫自我实现的需要。什么叫自我实现的需要？其实说的简单点，当你完成一个你觉得得意的项目的时候，做了一件你非常满意的工作，自己认为是杰作的时候，其实在完成的那一刹那呢，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但是在做这个事情当中的时候，你是无比的享受的，就是这个事情的过程给你带来的满足感可能远远超过了事后的结果，就是过程超过了成功。你会发现当这件事停止之后，你会觉得太可惜了，还有这种事儿吗？我还想做。然后举个简单的例子，我的外甥把他的游戏机放在我家里了，然后我就有机会去玩一下他的游戏机。我就会发现一个游戏啊，其实真正的喜悦都在通关的过程当中。当你把游戏玩穿的时候，你会很遗憾，马上就在想下一个游戏在哪里、 这游戏的续集什么时候开发出来。 你会发现实际上挑战的乐趣是在挑战的过程当中。所以如果我们把成功啊换一换，换成自我实现的过程，其实你一直就能够体验所谓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了。你就不会总等着我辛辛苦苦上山就为了站到山顶上。可是当你站到山顶的时候，你知道面对的都是下山的路，对吗？ 当你站到山顶的时候，看看这地方有没有可以搭什么直升飞机啊，或者什么空中机场之类的，你可能能再上去。但是通常情况下，这两点是实现起来太少了，或者太不可能了。 所以攀登者啊，他们虽然享受征服一座山峰，但是过程才是乐趣的来源。所以提醒大家，对成功的定义要有个修正。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分子上的成功，每个人定义都不同啊。但是我觉得在这本书中，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你是不是活成了你自己该有的样子。什么时候就自我驱动了？就是你是一颗种子，你要长成什么？这个事儿是有自带动力的，不需要你扭曲。当你需要扭曲去获得成功的时候，往往你长的样子已经不是你应该的样子了。 所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就说到了，这一次节目主要讨论的是，到了年底那些焦虑、那些头疼、那些紧张的朋友，该怎么去回顾一下我这一年的失败。我们再换另外一个话题啊，即便是那些你看起来非常成功的人，他们其实也有同样他们自己的心里面的难受也好，或者焦虑。重要的就是今天我们要谈到的是，你怎样去认识你自己，怎样通过全面的认识你自己，给你自己设置好一个成长的路径，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你能够变成更好的自己。王明博士，咱们这么说是不是给那些不想承担特别大压力的人又找了借口呢？说我其实就是想成长一点点。 不管你想成长一点点还是很大一步，没关系 啊，最重要的是你能享受成长的快乐。其实我们今天所有讲的东西是突出一个重点，享受成长带来的乐趣，成长就会自动发生，这是一切内驱力的来源。我们刚才讲到了自我实现啊，自我实现有一个特点，刚才其实已经说到了，就是不给钱你也想做这件事情，而且你完全停不下来，做这件事情本身成了目的，而不是结果是目的，是本身啊，是过程是目的。我们经常说幸福是一个动词，幸福也是在过程当中，那人怎么在过程中体验到幸福呢？当你更多的时间是处在自我实现状态的时候，你一定就获得了幸福。在我刚才讲到的那本自我驱动心理学中呢，作者说他以前还没有经济能力能坐飞机之前啊，他对一个旅行社的广告是特别感兴趣。这个旅行社的广告说的是什么呢？到了那里快乐就减半了、我想对人生也是，我那天看了这句话，我就在想人生什么时候就要到了呢？那不就是终点吗？那不是快乐减半的问题，简直是痛苦翻番的问题，对吗？所以其实人生啊，最有趣的部分是在过程当中。但每个人想象人生的时候都希望人生是剪辑的，就像婚礼的影片一样，所有的那个杂乱没有秩序喧闹都没有了，只剩最纯粹的画面，但这不是真正的人生。 在我们这集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啊，距离2019年也就更近了一步，但是不知道大家在听完这期节目以后啊，您的思想是不是有了改变？其实我们并不需要您立刻就有改变，而是希望啊，您有一点点小小的转变就可以了。汪明博士，我这个目标是不是又定得太低了？ 我觉得你这个目标呢非常可及，可及的目标在我看来才是好目标。提到一句话，说现在很多人所追逐的成功是美国式的成功，西方式的成功有个特点，就是到那里我不喜欢我现在的处境，我要更高，更有钱，更富有，有更大的房子，坐更好的飞机，坐头等舱。但今天我们所讲的呢，其实不是去那里，而是在这里，原地坐在这里。当你刷新了你自己的认知格局，你看到的世界也会改变，这本身就是人生最快乐的成长。每天刷新生活，其实不是生活本身发生了变化，而是我们看待生活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感谢汪冰博士的详细介绍，今天我们一起来跳出思维的陷阱，也希望啊这样的一集节目能够带给大家启示，做到真正的内心成长。下面还要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安排，明天呢我们带来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先生主讲的经典阅读从四大名著谈起，《红楼梦》未完，从新教本看40回续书。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即时传奇节目，我们在明天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因为梦见你离开， 我是歌手卢庚戌。我们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会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北京故事广播，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新业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